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尊，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大家好，好好好，我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辞咗个 20年啊！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 唔系有呢本嘢咁。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 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 個？同阿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阿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wacker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啦，返返嚟第二節啦。咁頭先 off mic 呢就同阿杰玲傾開咗一個好搞笑嘅 topic。 咁我打斷我原本嘅部署先。阿杰玲就話呢不如你咁樣，你交代下你嚟緊嘅去向啊。 其實呢我嚟緊就會去英國 working holiday 嘅。咁就打算應該十月希望可以出發到啦。咁就一路都幻想緊去到可以做啲乜嘅。咁我其中一個心願就係可以去利物浦幫啲球員洗衫囉。 你可唔可以讲下点解系洗衫唔系做啲咩大事 咧？因为其实好细个已经谂噶啦，即系你一个球会入边，你如果你真系好想融入去，你又可以同啲球员好熟啊，即系 buddy buddy 咁样嘅时候，你要点咧？就系喺更衣室嗰度啦。咁你要做啲咩先可以入到更衣室咧？就系帮佢哋洗衫咯，帮佢哋执嘢咯，同埋我好想。即係佢哋準備比賽之前，我就幫佢接到啲衫好靚啊，跟住每一個擺得好整齊啊，跟住好妥善，跟住我就好滿足㗎啦。 哦，你有冇睇《沖上雲霄》啊？ 有啊。 你係咪好似下神咁樣咧，守護飛機一樣，就守護啲球衣啊？ 但係其實後屘咧，我大個咗就知道佢哋啲衫其實係每一場掉㗎嘛。 係喎，我諗唔到呢樣嘢。 你係咪諗唔到？ 諗唔到。 但系我深信都一定有啲嘢俾我洗嘅。 但系你都会倾向都系洗嘢嗰个方面系嘛？ 系啊。 哦，咁我不如咁啦，反正 你有啲咩提议啊？ 有啊，其实我觉得好简单啫嘛。嗱，其实依家咧，上次两年前利物浦去广州嘅时候咧，咁我哋咧就见咗球会嘅 manager director Ian Aaron 嘅，咁咧。都開咗一個渠道係同佢有定期聯絡嘅，我決定幫你 send 個 email 俾佢，同佢講話而家有個好好出名嘅利物浦球迷嘅靚女嚇，咁咧就 喺香港， 喺香港嘅，咁咧佢就要嚟英國 working holiday 啦。喂，你哋有冇啲嘢？佢做乜都唔介意嘅，咁樣講。其實最簡單揾你做香港區嘅球迷大使啊，即刻利物浦個品牌即刻升一倍啦，直頭幫你。你最中意咩 number？ 我其实我鍾意十号嘅。 十号囉，咁咪十号，咁咪有俾件衫咁有埋咁样，哇杰玲咁样几好呢咁样。不过唔係，其实都真係可以諗下。你但你去英国系去边度啊？利物浦？ 其实呢我系因为我本身好鍾意狗嘅，咁我好想返嚟之后都可以做关于 狗嘅嘢。 嗯， 点解你要笑？ 你咪讲慢狗啊，笑。 就喺度笑。 个监制谂起慢狗。 嗰啲系讲紧窝窝狗。 窝窝狗啊！你哋连窝狗都唔系啊！窝狗好嘢嚟噶，话俾你听。 系好得意嘅，系唔会虾人憎。咁所以我就諗緊，即係如果我第時想有一個 long term 嘅事業，我係想圍繞譬如係為啲動物爭取啲福利啊，或者係 train 佢哋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去到英國，我都會有一個目標，就係、是、想揾一啲關於 dog training 嘅嘢去讀嘅。係啦，咁即係其實利物浦洗衫都係如果即係咁啱得我先會去嘅啫。 哦，咁但係有冇講話喺邊？边一度啊？ 未知噶，未知噶。 即系你去到都系 系啊，因为其实佢好多，佢好多个区都有啲所谓嘅学校嘅，因为佢冇监管嘅，咁、即系我去到边咪读啊咁样咯。 哦， 咁其实我都会可能会喺利物浦 stay 一段时间嘅、因为我都好中意利物浦。 你可唔可以帮我买嘢啊？到时？ 哦，应承住先啦，因为 我不知几时翻。唔系啊，你 off mic 话出年七月会翻嚟做啲重要嘢噶、 哦。系啦，买咗 return 机票先啦。 唔系咯，可以嘅就其实我记忆中咧就有唔少朋友都有去英国度即系玩呢个 working holiday 咁样嘅。咁我亦都有个朋友真系 stay 喺利物浦嘅，直接系咁。但系佢本身唔系球迷咯，咁但系佢都受咗影响，成翻嚟成为咗个好狂热嘅利迷。跟住佢翻嚟嘅时候咧就。即係佢唔係嗰啲咧好 show off 嗰啲，或者唔係 show off， 即係佢唔係嗰啲好鍾意喺網上表達自己嗰啲朋友嚟嘅。咁我都唔知佢去咗做乜啦，以為佢冇去 Anfield 啊，乜都冇。咁佢翻嚟佢俾我睇，佢曬出嚟添啊，仲要張啲相。咁佢就同曬所有球員影相咁滯嗰啲咯。佢冇啊，冇嘢做，咁嗰個禮拜咪去下咯，又冇日日喺嘅。佢就話，即係一個月總有一兩日冇嘢做，無聊咪喺 Melwood 嗰度等下佢哋咯，咁樣即係有呢啲咁樣嘅。 我會將呢樣嘢擺喺我嘅，一定有個 to do list， 一定要做。 一定要啦，如果你去成年嘅話。 同埋諗下可以喺 Manchester City 做啲乜嘢咯。 啊，都得。 係嘛？ 幫我賣 T 啊，不如反賣 T 啊。 得喎。 係咪真係真先？ 其實咧，因為我之前去英國咧，佢哋其實。對於呢樣嘢幾 strict 噶，因為我之前同我 friend 啦，咁佢就著住一件利物浦嘅褸，咁就搭火車，因為我嗰陣時喺英格蘭嘅南部嘅，咁啊搭火車上 London， 咁就途經 Birmingham 啦，咁我哋喺 Birmingham 就 stay 咗一陣間，佢著住件利物浦嘅衫咧，跟住係有警察同佢講話。唔該你除咗件褸啊咁噶， 我有有 係咁 aware 呢樣嘢，就係你如果著住唔係嗰個城市嘅球會嘅衫嘅話，你係會有危險噶。 我都知道有啊。 係如果我拎住你嗰件衫去到呢個 Manchester City， 我應該會俾人打咯。 都唔會嘅，有曼城照住你啊嘛。曼聯唔係喺曼切斯特噶嘛，佢喺隔離嗰個 Trafford 噶嘛，穩陣嘅。 係嘛？ 嗱，你考慮下。 你係咪可以擔保我？ 梗係可以擔保你啦。但我想講咧，我都有一個咁嘅經驗啊。如果反正你講開就係、2002年嘅時候咧，就去咗英國遊學。咁咧嗰年咧就啱啱去到嘅第一日咧，我都系着住件利物浦波衫。咁我喺 London 嘅，咁一路都相安无事嘅。咁直到咧，我去到呢个嘅阿仙奴嘅大本营咧，有一个阿仙奴嘅球迷伯伯嚟嘅，走埋嚟同我讲。咁佢即系应该知我系外地嚟冇耐，或者啱啱即系旅客咁之类啦。咁佢就同我讲，佢就话：你呢件衫小心啲。佢话。我唔係 offence， 只不過係話保護你人身安全啫，咁、樣講。咁我細個嗰陣唔明點解咧，繼續著。咁結果咧，去到一啲危險地方之後咧，一個阿仙奴嘅球迷，佢捉住我件衫，唔係打我，係捉住件衫啫。因為我企喺度等緊人，咁佢就咁樣捉住件衫，佢就望住嗰個 badge 咁樣講，跟住佢話：佢講咩咧？佢講一堆好，我都係唔明嘅粗口，因為好有愛爾蘭口音嘅。 啊，係啊，係啊。 咁跟住然後。佢就叫我除咗件衫去咁樣講，咁跟住我開始意識到有問題，咁就著住件褸就即係拉翻拉鏈咁樣講，因為我覺得阿仙奴都係雖然係敵對啦，但係係敵人嘅敵人，即係朋友啦，咁我咪聽佢講咯。如果嗰個係萬九，我唔同佢打交啊，真係冇所謂啦。英國有案底，香港冇案底嘛，係咪先？我真係有諗過㗎，大佬，即係雖然而家可能會考英國嘅律師牌，但係即係可能 anyway 啦，即係嗰陣時就係有一個咁樣嘅經歷咯。但係其實調翻轉嘅，我覺得都講開啦，就係、是。 其實英國當地的球迷嗰、那個敵對嗰個眼光咧，同我哋本地又有啲唔同啦。係啊，你頭先 off mic 都有講過。 即係我自己去過英國兩次啦，咁即係睇下波啊咁樣啦。我會覺得佢哋唔會好似我哋咁團結地去 against 一隊球隊咯。即係我哋係哦，你係阿仙奴啊？喂，你係車路士啊？喂，我利物浦啊，正啊，跟住 high five 就一齊反曼聯啦咁。但係佢哋係。真係好敵對囉，佢哋唔會有話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呢樣嘢，即係你係阿仙奴就係阿仙奴，我係利物浦就係利物浦，佢哋係分得好清，同埋佢哋唔會話一齊去聯合要去反曼咁樣，即係我好少聽到呢樣嘢囉，反而佢哋係真係個地方性比較強啲囉。 又我都有啲得意嘅故事咧，就係、是、有曼城球迷會嘅朋友咧，即係講英國嗰邊咧，就見到呢件 T 咧，就訂咗500件咁樣，就話要攞過嗰邊賣咁樣。咁佢都有問我係邊支球會嘅球迷，我話利物浦。咁佢就話，即係佢都冇乜嘢，佢都即係佢都話，哎，如果你係曼城咪好咯，我幫你買夠1000件啊咁樣講。咁跟住即係，但係佢都意識到嘅，我又覺得未至於話唔係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咯，而係。当你去问佢哋你最唔鍾意嘅球会嘅时候，曼联一定榜上有名囉、即係未必係第一，咁但第二三一定走唔甩囉，即係我发现嘅就係、是。 之前是不是有个调 查。係呀係呀，佢哋排第一㗎嘛，列斯排第二，我哋排第三㗎嘛，係呀，係有咁样嘅类似咁样嘅统计嘅。不过我都真係有啲羡慕你可以过英国喎、真係。即係我都唔知原来。係呀。 你都可以去㗎？ 唔係，但係你可以即係都叫放低一切，然後即係跑去英國成年喎、大佬。 都未知可以 stay 到幾耐，即係睇下嗰啲錢夠唔夠使啦。 所以我都話你幫我哋買反萬添咪得咯。 得㗎，得㗎。 係啊，真係得㗎，我隨時。抽傭梗係要啦，隨時就你要幾多話我聽 ，D X 又過嚟。 我真係得㗎喎。 我真係得啊，我認真㗎，係咪先？你記住帶嗱，無論你係咪真係買都好，你一定要袋咗兩件，幫我送俾 Steven Gerrard。一定要嘅。如果你见到奥运系嘛，反正佢都冇嘢做、哎，你送件俾佢， 我会唔会见到佢呢？ 唉，唔知啊，马场嗰啲可能都会嘅，唔知啊，真系好难讲。 索性去佢住嗰度揾佢咪得咯。 都系办法嚟嘅，可能系。咁我头先讲咩咧？死唔记得咗。我就话系啦，你帮我哋做宣传下，或者咁啦，反正你都系去。即係 working holiday 啦，得閒咧喺嗰度咧就影下啲即係同曼聯啊、反曼有關或者同利物浦有關嘅嘢，就 po 曬我哋 個 page 度做我哋特約嘅記者，係嘛？我哋咧就俾埋你賣衫，每件抽傭有乜所謂咧？即係壯大個反曼力量，我真係有諗過㗎，因為咧我。之前咧都有啲朋友喺英國做嘢嘅，咁有啲直頭做傳媒嘅，即係做一啲資料搜集。咁佢哋都有機會咧，可能係可以見到啲球員。咁我都俾咗兩件佢哋咧，就叫佢幫手咧，就見到就送俾佢哋咁樣。不過 so far 未有回音， 哎、 有回音就好啦。我都係等緊呢個回音嘅啫。 其實如果佢哋肯影一張相咧， 哇，爭好遠啊！ 係啊， 爭好遠啊！成件事就、我覺得謝一達係最好人選嚟，因為佢真係好憎曼聯。學你話齋，真係佢話佢。爭曼聯係一種天性， 天性 係啊！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下傑玲嘅，就係、是、你嘅即係睇波嘅呢，即係呢段時間入邊咧，你有冇一兩個同曼聯有關嘅一啲 picture 係你覺得難以忘記嘅咧？即係球賽啊，又或者係一啲 moment 啊，你基本上係覺得哇唔分享唔得嘅，唔分享好撚辛苦嘅咁樣。 哇！其實咧，我個人咧原來好唔記仇噶。 啊！ 我真系完全 唔使记仇噶，记快乐嘢都唔得咧。即系例如有冇边场波对曼联咧，觉得哇呢场波简直可以 死咯？点解 一场都冇啊？ 冇啊，脑里边空 白。即系完全谂唔起。 总之平时佢哋输波，我咪好开心咯，就系、是、咁简 单。但唔会有 specific 一场系好记得或者好嬲嘅。 死咯，真系冇。 太多因为。 不如你讲少少，睇下我会唔会记得、 我个人嚟讲啦吓，我个人嚟讲，我唔知点解我以前最嬲咧。就是马斯查人奴红牌出场输3-0嗰场。 咦，我有啲记忆啊呢一场。 因为马斯查人奴系闹咗球证几句，个红牌出咗场嘅。咁斯朗入波意气风发嗰个样嚟嘅。咁系2008年嘅3月嚟，我记得。 哇，你好记性、啊。 咁但系咧，我想讲我最嬲而家唔系呢一场，就系、是、King Kenny return 之后咧，就系2011年嘅1月足总杯嘅第三圈。系啊，第一场King Kenny嘅第一场就喺奥脱福踢。 系 咁你知啦，即系当年King Kenny系嘛 赢欧联、赢联赛嘅时候，费格逊乜嘢都唔系，啊、难听啲讲就乜捻都唔系嚟嘅。You are nothing。咁佢哋两个终于都有机会嚟到一个咁样嘅对决啦。其实以前都有嘅，但系以前 King Kenny 当其时打紧暴力般，咁赢过费尚嘅。咁但系 King Kenny 就系、是、有啲嗰啲叫急流勇退嗰啲 friend 啊，就佢教完暴力般之后系咁依教纽卡素之后就冇再教波啦。咁其实佢唔系真系喺球员上面系同费格逊有个正面嘅对抗嘅。咁你话我中意历史又好点都好啦，但我咧就会觉得。杜格雷斯真係好代表到利物浦嘅，既代表到利物浦嘅輝煌，亦都見證住利物浦嘅沒落。因為當其時，我哋希斯堡球員慘劇，佢係領隊嚟，球員兼領隊嚟噶嘛。咁我會覺得佢係好捍衞到利物浦嘅。咁嗰場波第一場啦，未企穩陣腳啦，咁並且係輸一個插水嘅十二碼啦。嗰場波我到今日都仲係。好憤怒嘅，因為嗰場波我同咩人睇呢？我同陶君衡啦、馬岳啦、蔡子強啦，四個去睇嘅。咁馬岳同阿陶君衡呢，就呢個曼聯球迷嚟嘅。 嚇、啊！竟然，啊、我投俾陶君衡喎，以後要重新考慮一下。 係啊，真係要重新考慮一下。啊、但我調翻轉講個故事嚟聽，我2011年選區議會嘅時候咧，有曼聯球迷投票俾我，然後事後話俾我聽，其實我係曼聯球迷嚟嘅咁樣。所以政治呢就 政治同足球分返开 都唔係都係要黐埋嘅，不过就嗰啲叫咩呢，食穷同食穷民建联票和社民联嘅原理一样嘅，就我票就照攞你，但我就照闹你支球队冇问题嘅、okay. 但我讲返就嗰场佢哋嘩，我见到佢哋个样呢，一个系我老师，一个系党友、啊、即政党，即个党嘅主席，嘩真係想一嘢终止佢哋啊，好嬲啊嗰场，因为点解呢，输唔系问题啊，而系我嗰刻我觉得唔抵，就一笪红牌，你记唔记得嗰场就一笪红牌，系九唔搭八地红牌，跟住而且系杜格利说第一场翻嚟，咁我好重视噶嘛，即系我觉得即系嗰啲叫咩，输人唔输阵，即系打个气势，要系显示到即系我哋系不亢不卑嘅咁样，咁但系嗰场波最后输咗，咁我系仍然有心里面嗰条刺，而且系事后好多系真系好多漫迷。佢真係有睇歷史嘅，佢知道格利樹對我哋有幾重要嘅，佢代表咗一個年代。嘩，我成個窩呢係俾個班人惡橋排晒，一係就 po 喺度啦，一係就留言啦，即係我都寫咗一句，阿迪都想講嘢，我都淨係寫咗一句呢，就係話 You never walk alone, King Kenny, I love you, no matter we win a game or not。 佢哋就係好鍾意去你哋頭度踩你囉。 跟住就睇呢句嘢度留言，我真係非常之嬲，你想點呀丁？ 唔係喺利物浦， 挑機係咪？ 唔係挑機。喺利物浦嘅立即係球迷立場上嗰場波好有意義嘅，因為大家都期待緊杜格利樹返嚟。 嗯。 然之後第二樣嘢，杜格利樹因為個期待性嘅就係話杜格利樹大，即係佢係利物浦人 ,ok? 然之後大家嗰陣時都希望嘅就係由佢去執正返成隊利物浦。 係。 所以嗰場第一場嗰場足總杯係仲要係對返一個老對手 ,ok? 好多話題，利物浦同曼聯從來嘅恩怨喺度，再加老費加杜格利樹嘅恩怨。 仲加啱啱趕走學神。 係啦。所以咪就第一場嘛，所以嗰陣時好多嘢，所有嘢擺曬落去嘛。咁、但係嗰場波係對於利物浦球迷嚟講係幾大嘅傷害嘅，就算成隊球隊都係，因為大家都期待可以佢救得翻，點知第一場唔得、，ending 跟住帶落去嘅就係、是、好啦，又要俾曼聯再揼多幾腳啦。咁、所以係好，其實好痛苦啊。 而嗰一季就咁啱係突贏第19次聯賽冠軍嘅嗰一季嚟，即係超越利物浦就係嗰一季。咁但係又咁我調返轉喎，嗰一季又有嘢講㗎喎，就係我哋喺雁飛路嘅時候，古字連中三元，大演武之戲法、炒曼聯嗰場嚟㗎喎，都係杜格利樹帶領㗎喎。但係有啲唔同囉，因為我都會去感覺返就係第一場喺奧脫福踢㗎嘛，仲要係即係 所有嘅焦點， 好多人都好總之個預設嘅期望就係杜格利樹帶到對利物浦喺奧脫福贏曼聯，係咁簡單。但最後得出嚟個輸咗，咁就已經係一個幾大嘅落差了。 但係中間仲要係有啲不公平， 係啊，呢、這個先係最嬲啊嘛！ 我就記得係咪傑斯？ 傑斯射十二碼，但係個十二碼咧就係貝碧托夫咧喺唔知五分鐘定八分鐘度咧好早階段咧就搏翻嚟嘅，就係艾加咧出腳，但係出腳咧係。应该系 哇，你好好记性、 啊。对，我曾曼联嗰啲我好好记性，就系佢对袜咧系紧紧掂到啊呢个贝碧托夫个鞋尖。咁我物理学角度嚟讲，点会佢啊 阿貝比魯高有乜可能會撲街呢？咁一定係有問題啦，係咪？咁仲要係謝拉特臨完半場俾人趕出場，就真係嗰場波係難以忘懷㗎，即係仲嬲過馬斯查人奴嗰場，即係嗰個係同埋嗰啲漫迷當日嗰個表現咯，就係令我最嬲咯。我又記得就係基靈公主 咩解釋啊？阿迪 嗰場咩解釋先？ 即係我而家俾機會你啊，你對波使還手啊？ 使還手 係啊？ 咁佢從來都係咁講㗎啦。 哦，即係佢承認咗啦。 係啦， 唔係，但係你冇辦，我都係嗰句冇辦法嘅。有陣時係即係點解？可能你哋聽覺得喂冇辦法，可能好難聽。咁但係要咁講嘅就話，即係當你對波一路贏落去嘅時候，同埋。老費嗰、那個點講？佢喺個場嗰個攝場嗰力啊，同埋喺場內同埋場外 media 佢講好多説話嘅時候，慢慢帶落去球證嘅判決就會真係有陣時會偏咗曼聯。但我自己都話，即係我同你講嘅，近呢兩三年嚟有好多嘢都還翻曬嘅。 嗯，即係未還曬， 但係一路還緊嘅嘛。 要還， 你見到喂有幾場波都同你講過冇啊，係有 信心。但係咁喎。上季嗰場對車路士，我個節目鬧足一個月嗰場波冇還到嘅，其實真係劇本嚟嘅，即係一個好嬲嘅，令人係有劇本嘅。我話俾你聽，即係個劇本唔係假波，而係咧喺一啲關鍵嘅時刻咧，一啲人咧就係會黐埋去嗰個記者集團嗰度。 即係而家我諗唔到，同埋應該冇咁嘅例子，就係話。當你一個領隊教咗成廿幾年喺嗰個球，即係喺嗰個球圈上邊，然之後同一隊喺同一個國家同一個聯賽，你僅有佢江湖地位同埋影響力， 但我覺得就冇一定江湖地位， 仲要佢揸住一隊嘅係，你可以咁講，佢揸住一隊真係好多時都係攞冠軍嘅球隊，佢一句嘅説話真係會影響到好多嘢嘅。 嗱，所以呢個咪就係我哋覺得黑人憎嘅地方咯，即係點解咁講咧？ 冇啊，冇咁。 费格逊个气焰咧，系令人好讨厌嘅，觉得。嗱，你谂下，嗱，讲起奥运啊嘛，嗱，你话我好记性啊，我记得2009年嘅时候咧，11月嗰场曼市打比咧， 七分钟， 系啦，超级保时，然后奥运咪入反超前4-3嘅，咁好多人都将个 focus 就系摆咗喺无限保时啊咁样，但我将个 focus 真系放咗入咗波之后咧，费格逊走去同第四球证揽住喺度笑嘅嗰一幕，然后嗰个 cam 咧系影住阿晓士黑晒面，一个强烈嘅对比，咁。我就算當你係清白啊，真係冇影響球證啊！喂，你出嚟成個效果咁難睇，即係好難怪啲人咁憎你哋咯，真係，你明唔明白？ 唔係冇歷史可以去博到嘅就係，即係我相信嘅嘢就係、是，假如唔係曼聯或者唔係英格蘭發生，就算你喺任何聯賽有一個、有一個教練可以教廿幾年咧，你嗰隊波係 keep on 可能有超過攞。八次 乜有噶？有我唔系特别针对曼联 嗰个影响性，其实我觉得都系。 我哋唔系特别针对曼联，我个人咧就好憎埋南华添嘅，因为呢队波永世唔降班嘅，即系呢啲又系冇体育精神球队嚟嘅。即系我觉得足球就或者体育嚟讲就系、是，喂，就算冇 absolute 嘅 fairness， 咁你都冇可能咁唔 fair 噶嘛，大佬啊！即系我觉得我嬲嘅地方系咁啊。嗱，你系杰志，我谂你应该都有啲同感嘅。 你问我啦，我即系我。睇呢个杰志打戏嘅时候，我都觉得望住南马有啲似望住曼联嘅感觉嘅。 有噶，真系似噶，即系有每个联赛都有啲咁嘅特质噶。 系，同埋尤其是咁，你都知佢系成个集团式去运作噶啦。咁、尤其是你成个联赛都系个老细去 sponsor 嘅时候，咁、你会唔会话可能佢真系冇出过声噶？但系我系个球证，可能我都会俾面佢。 系啊。 大佬，成個聯賽都係佢俾錢。 係啊，冠名支持 啊，大佬。我係咪會有啲嗰腳好似唔係鏟得好重啫，冇嘢嘅，冇嘢嘅，即係我都會覺得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咯。 咁一定會啦，就算即係佢寫下 blog 又好啊，或者公開講幾句咁樣，跟住啲球證就驚㗎啦。即係我之前都有啲實質數據都講過㗎，就係好多時候咧嗰、那個錯誤判決或者嗰個球證俾費格遜。批评之后咧，唔知点解嗰个球证咧隔好耐先至再吹翻曼联啊。卡顿普咪就系咁咯，其实系有一堆咁样嘅东西。咁你话啊，系咪费格逊喺背后做手脚？嗱、姑且当唔系，咁但系佢最终出嚟个效果系咁啊嘛。所以就咁黑人憎咯。杰灵，其实你憎唔憎费格逊嘅？ 憎啊！但我而家咪唔需要再理佢咯。我觉得曼联系时候惊啦。 因為你睇下佢哋賽前，即係一個季前嘅成績係奇差，同埋發生咩事咧？佢哋 我覺得係打回原形咯，可以叫做就係、是，即係 Even 對韋根嗰場，你有冇睇啊？ 我冇睇啊！ 冇睇，我嗰場有睇，我睇完就第一個反應就，如果純粹從賽果，咪會覺得哇，又係雲佩斯咯。咁、我就睇你幾時受傷，睇你幾時斷腳，或者睇你幾時唔 fit。 我同你講過噶 嘛。係咁你成隊波就 PK 啦。 我同你講過。 係啊，同埋而家咧，佢哋隊波咧就跑九陣啊，即係靠嗰啲速度屈機，嗰啲咩沙夏，即係嗰、那個、那個韋菲特沙夏，其實根本都唔入流，啱踢英冠嘅嗰啲就係、是、跑到好快，快過保特嘅隨時，但係最後個波啄咗去， 咪有球咪係咯，好好叻仔喺高空攬翻個波翻嚟，但係一用翻隻左腳斬嘅時候，砰！啲飛去邊？ 係啊，係咁打啫嘛，其實要還嘅，所以咧，但我又覺得咁嘅，我哋利迷咧或者其他球迷咧，就即係相對上有啲人性嘅，我哋都唔會咁樣去挖苦佢哋嘅。即係如果佢哋到有一日，即係輸到唔知去咗邊啦，或者好似暴咗我哋後塵啦，嘅時候，我又唔會走去即係話佢哋即係對住歷史自我安慰嘅。 我唔會走。 今屆都未係嘅，下一屆啦，下一屆所有嘅。 今屆排二十嘅咯，都仲未係。今屆會榜尾嘅咯，我哋聽。 都係嗰句，都係攞翻攞住個金標先，唔好理。 即係 次次都頂。 喂， 唔係啊，唔係啊，我要咁講啦。你一個新領隊，你如果真係揸住隊冠軍，如果你呢場波前線盾輸咗嘅話，佢嘅壓力隨時會喺嚟緊嗰五場有兩場失手嘅話，就已經講緊。 有冇聽過我分析？ 可能劈得緊要啊！ 有冇聽過 呢個前線盾會捱到半？ 唔係，你有冇聽過我之前個分析啊？冇喺咪度講過，我話當日韋根對曼城嘅時候咧，我話曼城輸緊。我唔知有冇同你讲，好似同杰斯仔讲嘅。 好似我同你讲到都系。 我话一定输，点解咧？因为当其时咧，因为我好阴谋论嘅个人谂嘢。因为当其时莫耶斯已经宣布佢上任啊嘛。咁嗰个将会系第一个佢要挑战嘅所谓锦标啦，就算几次级都好。咁梗系要帮佢铺平条路啊嘛，所以韦根系会赢咯。 冇谂到咁深，我冇谂到咁。 咁但系我最后出嚟个结果又真系咁。即系你谂下，你第一场对曼，喂，而家呢队曼联对曼城唔俾佢大炒啊？ 输当日咯。六一咯， 系咯， 六零六 炒个六比一咯，虽然冇咗巴勒迪尼，都 Y O S B 咯， 都系一样对曼城啊， 好难打嘅而家系 呢队波系。 喂，但系你如果见到咧呢个曼联好似有啲没落嘅危机咧，但心里边会唔会有种戚戚然嘅开心嘅感觉？ 我觉得系放下心头大石咯，即系当你其实我系担忧利物浦多啲嘅，咁但系。即系 都冇得再担忧噶啦，我想讲。 咁变咗，如果有一对曾经都系咁劲嘅，同我分担下呢个压力嘅话，都几好啊。 同埋要还嘅呢个世界，我真系。 其实我觉得系真系，我觉得十年俾你威尽，跟住你即系你冇可能一世都系咁样，系咪先？所以唔可以有风使尽你咯，即系你唔可以喺你威嘅时候，你就踩到其他人喺地底嚟咁样咯。 听得到啊？我讲你啲朋友啊， 哦、 即系因为咧， 冇乜嘢， 因为唔系长路有尽时啊，真系。 唔系嚟紧都预咗啦，系 即系一转， 即系呢、這个呢支棒，呢支棒会交俾车仔噶啦，真系车仔王朝嚟紧噶啦。 我又唔系咁睇， 我大佬， 我觉得系轮住嚟咯。嗱，你哋就系有呢个 mindset， 就成日觉得一队就会王朝，我就觉得健康嘅，应该队队都系轮流上。 你望住佢班小朋友嗰扎小朋友强到，咁你就会知道。即是你每一队我都是这样讲，你每一队都有每一队的问题，无论曼联又好，阿仙奴又好，利物浦又好，甚至曼城都好。但你说其实整个根基上撇除领队那个领导，即是不要理摩连奴这么计，最稳阵的是车仔。 但你想留一样东西，你们都不吸收历史教训的，有没有看安置的故事啊？个老板说不玩就不玩的了，就即刻破产的 了。是但是游王是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 charge 他，所以他寄居在伦敦嘛，永世都在伦敦的去。对波要 玩，系喎，谂唔到呢， 唔会， 系谂唔到呢样嘢， 真系唔会走噶嘛呢样嘢，唔同曼城老细啊嘛， 系 可以好恐怖 啊！不过你咁样分析，我都觉得有道理嘅。但系我哋杰玲，我哋留意到一样嘢啊，你有冇发现曼迷啲气焰细翻啲啊？ 系啊， 你睇下佢，好似怕死咁，而家讲定咁，以前唔系咁噶嘛。 唔系，但我都同你咁讲噶，我都同你讲，第一场一定赢噶。 吓， 我真系同你讲，第一 即系韦根嗰 场，韦根嗰场一定赢噶。而你问我。即系我系比较理性少少嘅，你问我咪五分咯，即系我 expect 系五分咯，头五场， 即系头五场攞五分， 五分 咁多 输啦，你第一场 咁多， 你第一場會輸啦， 對小王子實輸啦， 你第一場會輸啦， 好期待啊， 我真 係 好 多啦，英超， 但好得意嘅你，即係我又衰嚟講，即係你問我對利物浦嗰場咧，我覺得係贏到， 嚇， 即係。我谂大家，我谂冇咗嗰个心理病。 你觉得你自己而家推咪，我唔可以熄咗你支咪咁啊，你真系几大气焰！我记得咧上集都有讲啊，我上即系其实年年英超开锣都咁啱撞正我生日咁滞嗰啲前后嚟嘅。上年就睇西布朗啊嘛，就输3-0啊嘛，跟住即系灰头土面。结果你知冇？打后呢一年啊，即系我即系我呢一个年纪嘅呢一年啊。我真系过得，即系我呢未过得咁差嘅一年嘅系嘛，所以我都话俾你听，我真系同利物浦出世入死嘅。即系如果利物浦开呢嗰战输咧，真系落不打三更嘅。 唔系，今届我又觉得会再好多少少。 利物浦 系啊，再好多少少， 几有信心。 再好多少少。 点解有信心咧，杰玲？ 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咧踢波咧，你即系除咗啲球员要有嗰个技术之外，系真系好睇你哋嗰队波嗰个势噶，咁你如果你季前你踢得咁好，同埋即系撇除咗苏亚雷斯发生咗咁多事啦，你系 feel 到佢哋系真系可以比以前团结咗咯，同埋佢哋嗰个好似好有冲劲啊，比以往几届开始开嗰、那个感觉系有冲劲咗嘅。 尤其如果正面去讲咧，我觉得。唔知點解謝拉特真係翻生咯，我覺得有啲，即係佢即係傷咗兩季之後咧，曾經大家都覺得佢冇噶嘛，但佢上季又打足，跟住今季譬如琴晚嗰場對蘇格蘭，哇佢又真係百面玲瓏嘅，咁我又會即係覺得有啲機會咯，咁但係。要走到几远就真系要睇。 系啊，联赛始终系一个好漫长嘅。 同埋我哋队波嗰个实力个板凳深度真系唔够嘅，咁所以我今年目标都定低好低噶啦，就系、是、我哋、 啊 只要高过曼联就得咯，咁曼联排20啊嘛，咁所以就一定冇问题咯。唔系啊，真系好难讲噶，即系我觉得今年有机会高过曼联。如果高过曼联就得噶啦，指标性作用。 咁我到时喺英国嘅时候，我见证住呢一刻，我咪真系开心到。 要啊！我会将你变成反曼大联盟嘅 admin page 嘅人咯，即系你凡系 post 喺反曼大联盟都可以睇晒。 好似即系利物浦同曼联斗个排名，好似系十几年嚟都未过过系嘛？曼联 利物浦唯一净系试过高过曼联一次。就 係2002-03年 嘅時候， 咁、 利物浦就排第二，曼聯排第三。 O K， 係得嗰次啫。Even到利物浦廿幾年嚟打得最好，講緊2008-09呢個沙比阿朗素最後嗰一季咧，都輸聯賽冠軍。我哋只係輸兩場，都輸聯賽冠軍。 嗰季係最嗰季冇得講，嗰季真係最慘。 嗰、那個天意嚟嘅話俾你。 嗰、那個嗰 即係你諗下，嗰、那個我諗大家利迷都難以忘記噶嘛，因為俾。曼联追平18次联赛冠军纪录，跟住最惨就系之后嗰季 C 朗又走，迪维斯又走，咁谂住哇掂啦，唔会死啦，点知我哋就走沙比阿朗素，结果咻一声一嘢直插谷底，到而家都未爬过上嚟。嗰阵啲人仲要闹肥斌啊嘛，系你中唔中意肥斌噶？ 冇乜特别感觉。 系我好中意佢嘅，因为我觉得佢好有 character 嘅。 吓 系咩？ 我如果即系我咁样睇、我都系唔中意肥斌。你问我即系。fit 落去利物浦嘅领队层面上，我唔中意。你问我拣唔肥斌， 但我觉得佢系好系咪叫功利主义？即系我觉得佢个感觉比较冇乜人情味咯。 哦 ，which is 利物浦， 但肥斌系帮你可以咁讲，但系肥斌系帮利物浦球迷攞到一样嘢，系嗰样嘢系免死金牌，就 系 欧联。系，即系嗰样嘢，我谂系好多。利物浦球迷嘅 dream 好想去做，但肥斌做得到。 嗰个都唔系利物浦咯，而系曼联咯。起码我哋永久保存呢个欧联冠军，而你哋嗰三只都系复制版咯，系、 okay, 咪、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咁我谂嗰样嘢唔系净系免死金牌咁简单啦。 唔系，但系肥斌系我觉得肥斌走嘅时间做咗好多，应该咁样讲，遗留咗好多问题。 我想讲肥斌系俾费格逊逼死啊！我真系认真。 揾集讲啦。 我揾集会讲，但唔会今集讲。但我想话俾你， 想知 你想知我讲少少啊？就系点解咧？佢同费格逊牙齿印咧系源于2009年嘅1月份，就佢哋有一个心理战，互相闹咗几次对方。咁跟住之后咧，肥斌咧就俾传媒不停抹黑。就包括系卖走罗比坚尼，包括咧嗱、但系罗比坚尼其实唔系佢要嘅，系当其时嘅球会主席要买翻嚟嘅，咁佢冇话事嘅，咁佢卖翻走佢，咁当然啦，佢冇得入货，唔系肥斌唔想入货，而系冇科水嘅，咁但系被抹黑啦，跟住再抹黑就话佢玩轮换， 即是说他出轮换，其实有哪支球队不出轮换呢？其实辉家逊的轮换都是很夸张的，即是我想漫迷在这里你都知道，其实辉家逊的轮换不会比任何一支球会的轮换是低的，因为即是你会看到他那种轮换整个中场间不时又会换下一个换下一个，跟着又会再转下，因为球员是人不是机器来的嘛，但是又会被抹黑咯。跟着去到后期的时候，买阿古兰尼呢，好多親曼聯嘅報紙呢，咁當其時就寫係水貨係成，但係大家都忘記咗其實阿古蘭尼係從來冇喺利物浦有機會去證明自己，佢唯一嘅機會得一場就係對撲茨茅夫嗰場，佢兩個嘅助攻加兩個嘅入球嗰場波，得嗰場顯示到嗰場係冇可能話佢適應唔到英超囉，咁但係就係夾夾埋埋呀，攬埋一住，跟住加上嗰啲球会嘅人又唔中，即球会领导层唔中意肥斌，咁结果肥斌下台，其实辉家逊最开心嗰一个，因为辉家逊廿年嚟利物浦有边一季俾佢有一个真正嘅威胁啊？真系08到09年，沉咗廿年，用三年时间执咗队波，你谂下，而家其实利物浦廿年嚟未试过有一个领队系不停可以令到利物浦打欧联，你谂下， 系啊， 侯利亚唔得， 系啊， 这个桑拿士唔使讲，杜加利树都唔得。罗渣士未知，但是肥斌是做到的，即所以很难质疑到他那个能力咯。同埋我觉得如果是不喜欢曼联的人，不喜欢曼联的人应该要喜欢肥斌的杰玲。 好啊，我重新学习下我们的历史啊。 不是啊，你想想他今季来到车仔，上个去车仔呢三次去曼联，之前无论那场打得几差都好呢，佢都可以嚼低曼联嘅之后嗰场，系啊，即系呢啲咪我哋最想见到嘅嘢咯。 赢啦，第一场利物浦赢啦。 咩啊？ 利物浦 对史笃城啊嘛。 要讲多谢啊。 主场对史笃城赢啦。 我哋赢系唔系靠你把口讲，系用实力噶。 OK， 好有信心喎。 系啊，但系你哋输咧就系事实嚟嘅，所以都唔需要证明啊。 咁边一队左下史云斯都系惊噶啦，咁鬼 系。不过，但系调翻转讲，唔系史云斯嘅。曼联今季对好大部分嘅球队都系有一个好麻烦嘅地方喺度嘅，即系所以我真系放长双眼睇你哋扑街死。 Yeah. 我今季其实都你问我，好老实讲，都唔系话太惊，即系 我以为你话老实讲，我都几惊。 点解唔惊啊？我反而想听 啊。 你照而家咁嘅转会窗 closing 为例啦。OK。熱刺假設巴黎走了，其實跌了一點，跟住阿記板凳很明顯有問題， 阿記不停險籤咯， 係啦，跟住然之後，咁你問我利物浦想跌跌上嚟，跟住 OK 曼聯望依三隊抽嘅話，你問我差唔多， 唔會啊，話俾你聽。 跟住然之後你唯一曼城同車仔嘅話就死緊對嘅話，咁你喺個傳統六。即係 Big Six 去打嘅話， 唔係咁樣嚟逐個逐個嚟計嘅。 唔係曼聯唯一係 嗱，你睇下你哋根本就冇事，另外嗰十四隊係對手。 係咯， 我話俾你聽，就算你贏曬嗰六隊，嗰十四隊都過你頭。 咪最慘就係驚下面失分失得太多嘅。 一定會啦，話俾你聽。所以，我都唔知啊，傑玲，我都覺得你今年揀啱 timing 去呢個英國， yeah! 即係真係可以睇住。會啊會啊，你十月中定係幾時去啊？ 應該希望啦，我諗最快係十月中。 我哋嚟緊咧會搞呢個睇波啊！ 哦，幾時啊？ 即係諗緊利物浦對曼聯嘅時候喺我朋友餐廳。 啊、 如果你時間夾到嘅話咧、哦，一齊嚟睇，做我哋特別嘉賓。 係啊， 好啊，嗱、啊，大家聽到啦，應承咗啦。 冇時間夾到咧，直情約咗。 我講梗係要俾人有酒盞，你點可以咁樣夾人嘅啫？ 即係我都要睇下我嗰日。 咪咯，你真係嗱，呢啲就漫迷同。非漫迷的分別啦， 是 marketing 角色上的 梗不是啦，真 是 我可以太蠢的約女仔 嗱，聽唔聽到啊？的我的策略是啱啊， 臨走前約多我 們今日 好處啫， 我哋今日的節目應該可以爆到去超過一萬人聽啦，我想系啊， 搵人帮你搞搞啦。 咁你都要有宣传先得噶。 唔使噶啦，我净系打杰玲公主四个字就应该会即刻飙出嚟啦。我计字啦，而家我哋调咗嚟之后，而家都枕住有几千人听嘅，系啊，一万人今次应该都不成问题，四万九就难啲。 哦， 系啊，即系人次嚟讲，四万九就难啲。好啦，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咁啊，即系都多谢杰玲公主上面啦。 系嘛，好多故仔啊！ 哦，系咩？迟啲再上多啲嚟，再听多啲。我哋等你去英国嘅时候，再俾多啲故仔我哋，反而调翻转。好啦，咁啊，多谢杰玲公主。 好， 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嚟到呢度，拜拜。